眼球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，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，能开不开心都紧靠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，你只一勾也没有。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我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。 春意笑或美，最憎你呀你，错将飞吻接落地，上青天公阙中点醒你，凭年月好照照万里，一对鸳鸯水里戏，年月高照美上你，此爱不要实习气，正等你呀你，飞天再去遁地，寻花好年月弯弯不玩把戏，把酒将天满， 把酒将天满， 花开喜风云， 花开喜风云， 何时何地抱玉人，明月寻中人，凭年月好照照万里，一对鸳鸯水里戏，圆月高照你上你，痴爱不要实习期，正等你呀你，飞天再去遁地，寻花好年月弯弯不玩把戏。

是最真心，人生如烟云它匆匆过呀，要好好的去珍惜。时光它永远不停息，把我们年华都带去，天上的风云它多变幻，唯有情谊地久天长。好花美丽不常开， 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韩红老师创作这首《月亮》，据说灵感来源于一个下放之青和一个傣族最漂亮的姑娘的爱情故事，我们一起来听下吧。

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 放心、可惜没有有的原来爱传情。转眼间春风吹过多年，我的姑娘陪伴我穿越春秋冷暖，物换星唯有情深不断、就像此刻是谁又在爱唱与思念。啦啦啦啦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我在他乡，望着月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，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。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我爱你。 情千缕，辗转深秋，

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夸。让我来将你摘下，送给别人家。茉莉花呀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夸。让我来将你摘下，送给别人家。茉莉花呀茉莉花， 叫人难忘。儿时的玩伴，儿时的地方，永在我记忆深藏。童年的生涯常入我梦中，梦里我嬉笑依旧。每当梦回时，仿佛还听到从来在风中悠扬。那记忆深处的地方，眼前的景象变得那么渺小，远处的孩童传来阵阵嬉笑，熟悉的叫我心惊。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景象，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。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难。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景象，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。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叹。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叹。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景象，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。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叹。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叹。

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大众为自己树立了一个1000万辆电动车的小目标，整个汽车行业甚至是整个原油市场将就此改变。高盛认为重大市场调整大多发生在10月，四季度波动性回归近在眼前，不过在股指层面，投资者已经给予波动性很高的风险溢价，因此赚钱空间有限。摩根士丹利认为日本正在经历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最重要的复苏之旅，到2025年股市估值有望全面复苏，市净率重回泡沫经济时代水平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别的缘。